孝哀皇帝上。建平元年春正月，陨石于北地十六，赦天下。司隶校尉谢光奏言：臣闻徐美人及故中宫使曹公皆欲幸孝成皇帝，产子，子隐不见，臣潜力验问，皆得其状。元延元年，公有身，其十月，公汝掖庭牛官令赦。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御丞及武，令收至曝室狱，无问而男女谁而也。公曰：善藏我而包，诚之是何等而也。后三日，客持诏记于武，问而死未，武对未死。客曰：上与昭仪大怒，奈何不杀？武叩头啼曰：不杀儿，自知当死，杀之亦死。即因客奏封事曰：陛下未有祭祀，子无贵贱，为留意。奏入，客复持诏记取儿，赴中黄门王顺。顺受诏，纳儿殿中，谓则乳母，告善养儿，且有赏，无令漏泄。顺则恭婢张弃为乳母。后三日，客复持诏记并要以印公。公曰：国也欲子弟善天下，我儿难也，额上有壮发，累孝元皇帝，今而安在，威杀之矣，奈何令长信得闻之？遂引要死。弃所养儿，十一日，公长李南以诏书取而去，不知所至。徐美人元延二年怀子，十一月入，昭仪谓帝曰：常待我言从中宫来，即从中宫来，徐美人儿何从生中？许氏竟当复立耶？对，以手自倒，以头击壁护住，从床上自投地，提气不肯食，曰：今当安置我，我欲归耳。帝曰：今故告之，反怒为殊不可小也。帝亦不食。昭仪曰：陛下自知是不食何味？陛下常自言曰不妇乳，今美人有子，竟复曰为何？帝曰：曰以赵氏，故不立许氏，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，无忧也。后赵使中黄门进言从徐美人取而去，诚以为妾，至世事连难去。帝与昭仪坐，使御者于客子解妾间，未已，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，自闭户，独与昭仪在。须臾开户，呼客子，使间封妾。即诏记令中黄门吴公持以与及武曰：告武，妾中有死儿，埋丙处，勿令人知。武穿玉楼园下为坎，埋其中。其他引药伤堕者无数事，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。陈锦案，永光三年，男子中等法长陵傅夫人种，事更大赦。孝元皇帝下诏曰：此朕所不当得赦也，穷至尽服孤，天下以为当。赵昭仪轻乱圣朝，侵灭祭祀，家属当服天诛， 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，迫近帷幄，天下寒心，请示穷境。丞相以下议政法，帝于是免新城侯赵钦，亲兄子咸阳侯辛皆为庶人，将家属徙辽西郡。议郎耿玉上书言：臣闻祭祀师统废嫡立庶，圣人法尽，古今至戒。然太伯见利之敌，君循故让，委身无越，权变所设，不计常法。至为王继以崇圣祀，足有天下，子孙长业七八百载，功冠三王，道德最备，是以尊号追及太王，故事必有非常之变，然后乃有非常之谋。孝成皇帝自知祭祀不以实力，念虽莫有皇子，万岁之后未能持国，权柄之重至于女主，女主骄盛则世欲无极，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，是无周公报复之府，恐危社稷，轻乱天下。知陛下有圣贤通明之德，仁孝子爱之恩，怀独见之明，内断于身，故废后宫旧管之见，绝威似祸乱之根，乃欲至为陛下以安宗庙。余臣既不能深缘安危，定金贵之计，又不知推演圣德，恕先帝之志，乃反复教省内，曝露私宴，呜呜先帝轻祸之过，常结宠妾杜茂之诛，甚是贤圣远见之名，逆负先帝忧国之意。夫论大德不拘俗，立大功不合众，此乃孝成皇帝至死所以万万于众臣。陛下圣德圣貌所以符合于皇天也，其当是庸庸斗嚣之臣所能及哉？且包广将顺君父之美，匡救消灭既往之过，古今通义也。事不当时固正，防祸于未然，各随旨阿从，以求荣媚。宴驾之后，尊号已定，万事已弃，乃探追不及之事，揭扬幽昧之过，此臣所深痛也。愿下有私意，即如臣言，宜宣布天下，使贤晓之先帝圣意所起，不然恐使谤议上及山陵，下流后世，远闻百蛮，进步海内，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。盖孝者，善束缚之志，善成人之事，为陛下省察。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立，遂不敬其事。傅太后恩赵太后，赵太后亦归心，故太皇太后及王室皆怨之。丁酉，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，封高武侯。秋九月甲辰，陨石于鱼二。郎中令凌褒、黄门郎段友等复奏言：定陶恭皇太后、恭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，以冠大号，车马衣服宜皆趁皇之意，致力二千石以下各宫爵职。又宜为恭皇立庙京师，上复下其意，群下多顺旨言：母以子贵，宜立尊号以后孝道。为丞相光、大司马喜、大司空丹以为不可。丹曰： 圣王治理取法于天地，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。今定陶恭皇太后、恭皇后以定陶恭为号者，母从子，其从夫之意也。欲立官治吏，车服与太皇太后并，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意也。定陶恭皇号事以前定，亦不得覆盖。礼，父为氏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，其师服以世服，子无绝父之意，尊父母也。为人后者为之子，故为所后服斩催三年，而降其父母妻，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。孝成皇帝圣恩深远，故为恭王立后，奉承祭祀，令恭皇常为一国太祖，万世不悔，恩义已备。陛下既祭体先帝，持重大宗，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，亦不可复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庙。今欲立庙于京师，使臣下祭之，是无主也。又亲近当悔，恐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，而就无主当悔不正之礼，非所以尊后恭皇也。丹由是进不合上意。会有尚书言，古者以龟背为祸，今以钱易之，民以固贫，以可改弊。上以问丹，丹对言可改，张下有私意，皆以为行前以来久难促变意。丹老人望其前语，复从公卿意。又丹使立书奏，立私写其草，丁父子弟闻之，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，行道人便持其书。上以问将军中朝臣，皆对曰：忠臣不显见，大臣奏事不宜漏泄，宜下廷尉治。事下廷尉何丹大不敬，事未决。几事中博士身贤，缺亲上书言：丹精性无比，自进士大臣能若丹者少，发愤懑奏封事，不及深思远虑，使主不舒，漏泄之过不在丹，以此贬黜，恐不厌众心。上贬贤亲智各二等，遂策免丹曰：朕为君位尊任重，怀宣弥国，进退为命，反复一言，甚为君耻之。以君常托父位，为人考于礼，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。尚书令唐林上书曰：妾见免大司空单册书，太深痛切。君子作文为贤者会，丹经为世如宗，德为国皇狗，亲赴圣宫，位在三宫，所作者威，海内未见其大过。事迹以往，免绝太重，京师使者贤以为一负丹决议，使奉朝请，为陛下采揽众心，有以为父师父之臣。上从临言，下诏赐丹爵关内侯。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伯，起家父为光禄大夫，迁京兆尹。冬十月壬午，以伯为大司空。中山王姬子又有省病，祖母冯太后自养事，硕导辞解，上遣中郎业者张游将医治之。游素有狂疫病， 并发怒去，西归长安。尚书不择由善去状，有恐因诬言中山太后驻祖上及傅太后。傅太后与冯太后并是元帝，追怨之。因是前御史丁玄暗验，数十日无所得。更使中谒者令史吏治之，吏受傅太后旨，即得封侯，至冯太后女弟媳及弟妇君之，死者数十人。诬奏云：驻祖谋事上，立中山王，则问冯太后无福辞。立曰：雄之上殿何其勇，今何妾也。太后环卫左右，此乃忠语，立何用知之，欲献我孝也，乃饮药自杀。宜乡侯参君之媳及夫子当相坐者，或自杀，或伏法，凡死者十七人，众莫不怜之。司隶孙宝奏请复至冯氏狱，傅太后大怒曰：帝至司隶，主使查我，冯氏反是明白，故欲折绝以养我恶，我当坐之。上乃顺旨下宝玉。尚书仆射唐林正之，上以林朋党比周，左迁敦煌余则帐后。大司马傅喜、光禄大夫公胜故政，上谓言太后，出宝复官。张友以先告，赐爵关内侯，史吏前中太仆。